屌你个咁嘅扑街张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瓦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噶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啲楼盘广告，冚唪唥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Charlie Man 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讲乜撚嘢鬼佬啲广告呃鸠你啊！大家唔好信啊！ 佢要跨过浴缸先去撚到嗰个 浪山。我真系想讲，如果唔觉意浴缸有啲水，我跣撚咗咪飞出去个浪山。屌你边撚个唔该铲设计嘅咧？ 李嘉诚都唔知几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诚系点样答个问题嘅先。佢系话去到上去冇问题，心旷神怡，望到一片绿色嘅绿油油。佢冇话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又话：，我哋呢把头，你咪成日跳槽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对我哋好啲人唔会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人捻好捻过瘾啊？含开一条又唔想转噶啦，根本好多人都系你呢啲冚家铲逼成我哋周围去屌你，好似人花荡妇咁周围帮人含 捻。自己砌间屋我冇钱，我砸鸠死都抵啊！你有冇我避难？屌你有冇冲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而家最捻安全最捻稳阵，就砸鸠死晒，只有贪官嘅屋自己最捻稳阵。屌你老母，今次 冚家又 地震，大家仲广东人，刁喇嘛顶硬上，而家连嗰个刁喇嘛政府都话要粗皮都要炒埋。 呢个真系悲哀。 你咪做一个民族英雄几捻惨？我讲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俾人降。屌你老母，我已经死捻咗，仲要 和谐。星期一晚九点半 ，Tim Terry 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粗。 四面漏屌，八卦抽水，我是你们的呃拉一周节目主持人柏原太河。呃拉呃得有几尽，你要听我们呃拉一周啦。你听紧的是 Regga 先，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和无限连线的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着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郑州牛肉好食，都系红色。起来，起来，起来！整个世界是真，老婆仔都走嘛。起来，老婆仔都走嘛。 今个礼拜又有呢个 bonus track 啊，第四节。咁啊，头先听过两个嘅访问啦，我谂咧就诶要都要需要做少少补充嘅。 嗯 ，Pamika 嗰个美女厨房咧嘅古仔咧就因为我哋都系上个礼拜头帮佢做嘅。咁、其实咧就而家佢都遇到一个几严重嘅问题嘅，就系、因为扬咗出嚟啦。咁啊，唔關我事啊！嗱，咧我個訪問未出街噶，但係因為即係蘋果又嘗試訪問佢嘅，好多即係單嘢都好多人都知噶啦。如果你有落過去銅鑼灣佔領咧，都知道呢、這個美女廚房嘅故事。咁咧就而家問題就係咩咧？食環署就終於辣到上去到啦。OK， 咁其實佢一直都係被人滋擾嘅，即係譬如之前咧就係藍色。嗰啲人咧、就多次恐嚇過佢啦，頭先都如果喺個訪問度都有聽過，就係、是會喺佢即係捐嘅食物裏面咧就落毒嘅，咁、所以而家佢已經唔收嗰啲 食物 㗎啦，咁啊。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咧，就仲等緊佢個 P.O. box 啊！咁稍後如果佢個 P.O. box 有嘅時候咧，佢就會通知我哋，咁啊呼籲大家咧就係、是、捐呢個超級市場嘅現金券、咁啊呢個係最好嘅，佢亦都唔想收錢嘅嚇。咁啊另外咧就呢一兩日發生咧，就係、咧食環署就已經辣到落佢嗰度啦。咁啊呢、這個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嚟嘅。咁啊所以就 告佢咩啊？話佢咩啊？ 啊？ 話佢咩啊？ 話佢咩？煮嘢食冇攞牌啩， 黐撚線嘅，戇鳩。 咁佢屋企係咪可以煮嘢食嘅？ 係咯，屋企唔俾煮嘢食嘅。 咁所以唔知啊。 屋企煮一千人有冇問題 咧？ 冇問題。第二樣嘢。攞牌嘅原因係我有任何即係一個 商業活動 咩？ 係啊，係咯、 我使鳩你攞牌，戇鳩。 攞牌份咁， 我諗都係煩下佢嘅啫，咁應該都查得掂嘅。 咁所以咧就呼籲大家啦，就如果係覺得呢個故仔感動到你嘅，咁你又俾多啲支持啦。咁阿 Pam 就立下誓言嘅就係咧主到呢個咧即係佔領運動員嘅嗰一日為止啊！我覺得呢個誓言發得實在都幾大嘅。OK， 係啊，咁而家佢都幾大壓力嘅，咁所以多詳細就唔講啦，聽翻個訪問啦，咁就嚇即係。個個人都可以去幫佢手㗎、如果你想做義工啊，幫下美女手咁最好啦，係咪先？咁第二樣咧，關於就係刁民留本書啦。OK， 咁翻翻嚟頭先第三節，我哋都聽過，咁就特登揾咗啊封老總啦，揾咗另外佢嘅啊刁民留呢本書嘅另外一位拍檔天人咁做咗個訪問啦。咁就要更正返樣嘢呢，就係、是、呢本書喺我哋今日做節目11月1號呢呢、這個小光棍節啊就已經出咗街啦，本來我哋諗住應該係大光棍節嘅，咁但係都忍唔住啦，就捱唔到去11月11號，喺11月1號就已經係出咗街啦。咁呢就有啲網友都影咗相㗎啦，就喺呢、這個、除咗頭先訪問裏面講啦，就喺大眾書局啦有得買之外呢，就原來商務都有啦，昨晚呢已經好似唔知係咪 Alan 嚟㗎，我唔係好記得啦，咁就已經影咗相呢，就係、是、呢喺商務某一間商務書局呢嘅呢、這個豬肉台度呢就已經有㗎啦，係啦，咁仲有就再提下大家啦，我哋呢邊 Regga 呢就亦都有個優惠價嘅，即係如果 through 返 Regga 呢邊呢就點樣啊？ 嗱，我講啦 ，OK， 第一樣嘢啦，大家都睇到張通告噶啦，因為已經今日11月1號咧就出咗張通告，咁咧大家可以係訂呢本《智南俱樂部》本書嘅， 係 香港嘅朋友就70蚊年郵費 ，OK， 咁然之後咧，其實我哋亦都照顧咗唔同地區嘅一啲聽眾啦，咁我哋都即係之前磅咗個價噶啦，咁所以咧就會喺張通嗰度 list 曬出到嚟咧，有乜嘢地區嘅話咧，你就即係按 top 地加翻個郵費啦， 係啦，因為呢個係海外預訂嗰度， 係啦， 冇錯啦， 咁咧就大家可以 email 翻喺邊度咧 regazineproduct@gmail.com OK RHAE3E product product@gmail.com 題目寫返智南俱樂部咁然之後呢你記得畀個名啦聯絡電話啦咁仲有個電寄信個地址俾我哋啦，即係收本書嘅地址俾我哋啦。咁、然之後咧，我咧就會覆翻你哋咧點樣入數嘅程序。咁啊，當收埋咗你張 receipt 之後咧，咁我就會講 OK。咁然之後就寄書。 嗱，我又提多樣嘢，就係咧有好多朋友仔咧都問啊，就係話喂，可唔可以 through Regga 買咧？就有刁文流個簽名啊？ 絕對可以， 絕對係可以。不過我諗就咁樣。即係我哋而家冇同刁文流做任何嘅安排嘅嚇，咁我哋亦都唔可以幫佢話事嘅。我就覺得咁樣，你可以咧，你先買嗰本書先。我哋稍後咧就睇下點樣，即係係咪幫佢搞個簽名會啊？ 係 咯，要搞搞撚大佢啦，係咪先？或者東莞某啲地方嚇搞簽名會又得啊？諸如此類咁，因為要集中一次，咁因為你唔代表我唔可能啊。即係我又唔係成日撞到刁文流啊，咁所以我呢個有乜所謂啊？簽名，我呢個簽名唔值錢嘅，係咪先？咁所以即係，但我諗我建議就係你買咗先咯，係 啦， 咁然之後咧就揸住本書先，跟住再我哋睇下稍後即係睇下點樣簽，咁然之後可以當個聚會，稍後咁啊仲更加有意思啦。 冇錯， 係咯，咁即係講開本書，講多兩句啦。我真心咧，即係呢幾日我都立過下本書，我覺得就又真係幾唔錯嘅。啊、即係我頭先訪問都有講過，咁啊呢個唔係話特登 hard sell 嘅，即係我令我諗起頭先我喺訪問度都有提過陳冠中一本書，我突然間唔記得個書名啦，咁啊可以補充翻個書名咧就叫攞命 ，OK， 攞咧就攞睇個攞，咁啊陳冠中咧就亦即係令我聯想起呢一本書嘅 ，OK， 即係陳冠中呢一本咧就係、是、一本又係好大膽嘗試嘅一本書嚟嘅，即係入一本好程式嘅小說，咁個故仔大約咧就係、是、講一個咧烏魯木齊嘅男人，咁啊做司機就幫一個咧即係國內嘅一個富婆咧就揸車揸到上床。 咁然之後咧就入邊有好多大膽露骨嘅嘢，亦都咧就透過呢個古仔咧就亦都反映咗一啲中國嘅即係經濟改革嘅之下嘅一啲畸形嘅社會現狀啊、等等嘅嘢。咁咧嗰本書啊，我係覺得又係幾得意啊，但係即係有啲人係覺得幾頂唔順嘅，因為佢又寫到好大膽嘅，係勁大膽嘅，勁露骨嘅。咁啊，所以即係我又覺得刁文豪今次嗰本書咧，即係我開頭都以為係即係。啊，都係寫下嗰啲即係節目嘅，即係節目入邊講嘅嘢啦。但係即係同我哋頭先，我又唔費事再講太多啦，重複即係頭先個訪問我都講咗，就係、是、嗰本書俾我嘅感覺就係、是，即係用翻個一個人嘅角色去，係一個香港嘅戰男嗰個角色，去講緊佢點樣從呢、這個即係面嗰陣就係由香港滾到上大陸，但係其實當中有好多。我哋呢一班呢一個世代嘅香港男人咧，喺經歷呢個中港嘅大時代裏面咧，我哋都曾經即係有喺入邊喺本書入邊係揾到好多共鳴嘅。咁我所以我就覺得啊，呢本書真係幾唔錯喎、即係我覺得啊，譬如天日應該應記一功啦，因為文筆上面就係天日去寫，咁、所以就幾大力推薦大家，即係。整翻本啦、我都係嗰句再講一次，跟我念一次呢個口號，係一人一字男， 係 係跟住刁唔係牛哥出書，我哋買，係啦，呢個就係我哋嘅口號啊嘛，撐啦撐硬佢，係 啦 係 啦，喂咁啊， 你呢個口號 係嘛，好難嗌係嘛 ，OK， 喂，反而問翻樣嘢啊，查查光棍節， 光棍節， 咩嚟啊？ 光棍節係咩嚟啊？光棍節就呢五六年咗緊啦，又係衍生嘅一樣嘢啦。咁就話你突然間問起我，我盡量講俾你聽啦。咁啊出處有好多有好多謠言嘅古，即係有好多傳說嘅古仔嘅。咁啊其中一個古仔就係話當年咧，就即係唔知某一年咧，突然間咧就喺南京咧，就喺南京大學咧就有四條麻甩仔，咁咧就都係即係。周星馳口中嗰啲咧，溝唔到女嘅 可憐族， 咁跟住咧就諗起即係不如就喺11月1日嚇，咁啊四條一，咁啱啱就四條麻甩佬，咁啊四棟嘢，咁所以咧就將嗰日咧就要嚟做呢、這個，即係就整咗一個叫光棍節，咁就係紀念即係 溝唔到， 係即係大家即係係俾大班溝唔到女嘅可憐蟲啊，又或者溝唔到仔啊，後屘都溝唔到仔嘅剩女啊，咁樣大家就即係聚下啦。咁啊，開頭其實有演變嘅，就係最初頭嘅時候咧，就最初頭嘅時候，其實個呢個節日個慶祝咧，就唔係好受普羅人嘅歡迎嘅，因為點解咧？佢哋搞咗好多嘅行動咧，其實都係好對抗性嘅，即係好對抗嗰啲咧。 情侶 嘅 ，OK 嚇、即係好仇視啲情侶啊，或者就係、是甚至有啲城市咧係試過搞過，就喺11月11日咧就走去，譬如走去公園度照田雞啊，即係嗰啲咁嘅嘢，搞嚟搞去咁搞。咁開頭嗰個係咁嘅，咁但係而家慢慢演變到咧就無釐拉核嘅，就無端端咁呢個又要拜呢個淘寶啦、天貓啦嗰啲所賜啦，就係咁佢哋就即係好把握到個商業嘅一個機遇，咁然之後咧就。每一年嘅11月11日咧，就將佢做咗一個，即係乘住個光棍節咧，就做一個好大型嘅呢個購物。 係啦，因為 咁前幾年曾經有試過淘寶天貓就喺11月11日咧就冧計嘅。咁但係其實咧去到呢一兩年咧，就呢、這個嗰、那個購物嘅意欲亦都係低㗎啦。咁原因有好多種啦，就係、是、大家亦都覺得。屌你即係中國啲節日已經太多啊！咁啊，成即係過節日你都要買嘢，譬如你情人節都一年都有五個情人節嘅大佬，咁你而家講有即係乜嘢節你都係鼓勵消費嘅啫，咁所以大家嘅消費意欲就唔係好高啦。咁 口取名目啊， 特別今年咧，李克強咧係就特登走過出嚟講嘢嘅，就係高度讚揚呢個光棍節啊！咁就係啊，因為佢覺得就係話。呢、這個佢又用翻 GDP 嘅理論三頭馬車，咁佢就話即係 建設啊，同埋呢個出口啊，同埋消費都係咁重要。咁呢個光棍節係好明顯係幫到呢個中國嘅 GDP 咧，係推動到呢個消內部消費嗰一 part 嘅。咁、所以咧就好鼓勵，即係大家支持光棍節啦，同埋咧發明多啲好似光棍節咁嘅嘢啊！呢、這個真係好撚撲街嘅，真係咁家產嚟嘅。咁就。咁所以就其實呢一兩年就低跌翻落嚟，即係冇咁多人留意。 點解問一問你呢？因為第一樣嘢啦，嚟緊都幾即係炒一少少講嘅係都幾集中按睇光棍節嗰個嘅銷售啦，就喺個淘寶度啦，因為阿里巴巴上市啦 ，OK。咁所以就大家都留意緊第一年阿里巴巴上市之後嘅光棍節個銷情係點啦？ 係啦，呢個就11月11日啦。咁同埋就係因為呢個又要了解，因為中國嗰個國內消費。那個狀況，即係我都未講完咋。除了那個消費意，即係節日消費意欲低跌輕輕跌咗之外咧，同埋就係你過往，即係同埋就過往幾年，即係俾人哋個印象唔好啊。因為你要知道咧，就中國有好多節日啦。咁每逢節日咧，譬如話所有人所有即係譬如百貨公司又好，或者小商店又好，都搞好特別大型嘅百貨公司，或者而家網上呢啲大型嘅購物咧，都搞好多呢啲咁嘅銷售活動。搞呢啲銷售活動嘅同時咧，唔係淨係消費者攞命啊，係仲有咧就係呢、這個呢、這個供應商都攞命啊！譬如話，如果你喺大陸做過供應商，你就要知道，哇！一過時過節之前咧，咁你嗰啲你支持你嗰啲百貨公司啊，或者啲網上嘅購物咧，就會就會強迫你去做好多嗰啲叫購物禮包。咁嗰啲購物禮包你唔做又唔得嘅，咁啲購物禮包咧，你一做咧，你又會蝕本喎，因為佢要你攞一個好大嘅折扣出嚟，譬如話即係譬如話舉例，聖誕節你做一個購物禮包出嚟，嗰、那個購物禮包入面嘅產品咧，佢有係本來可能原價總值係1000蚊嘅，但係你喺聖誕節嗰陣時只可以賣300蚊，咁你就要自己硬自己啃㗎啦。咁你話你可唔可以杯葛佢唔做咧？係唔得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中國人做生意係講人際關係㗎嘛，你試下有一年唔做。咁你喺百貨公司度嗰個檔攤呢、就可能跟住就冇咗啦，重質冇咗啦，輕質就係咩隔咗1-2個禮拜佢就同你講你個位要搬啦、搬到去呢、這個 廁所門口 啦、老泥咁遠嗰度啦，即係唔俾個靚位你啦，咁、所以你又要支持間百貨公司啦，咁所以呢係一件好折騰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呢個就大家都覺得好煩嘅，即係咁但係咁啊煩還煩喎、光棍節就頭先我都講過啦，就有分大中細嘅喎。OK， 大嘅光棍節就係11月11日，即係正日嚟嘅。OK， 中同細我都唔記得係邊幾日啦。總之又包括有1月11日啦，11月1日啦，仲有冇咧？仲有冇咧？係即係好撚無聊㗎、總之係3-1或者4-1啦。咁總之都係又叫大又叫細咁樣啦。咁同埋啊，即係得意嘅嘢就仲有就係、是、啊得意嘅嘢就譬如佢哋有啲有多名稱嘅，不過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即係譬如當個男仔脱離光棍節嘅時候，佢哋有個名稱嘅，唔知叫復明啊，反清復明嗰啲復明啊，嗰啲咁嘅嘢好撚得意嘅。不過呢啲可以上去百度咯，去揾到嘅嚇，即係咁。但係就係咯，由來就係咁樣咯。 因為我成覺得一樣嘢啫，光棍節我都知道有個購物嘅傳統，咁、但係個物都唔係傳統，係新砌出嚟啦。但係擺十一月好奇怪嘅就係而家大家都望緊嘅係。咁美國 Thanksgiving 噶嘛，又係11月噶嘛。 咁所以 就係打住。 唔係，咁所以李克強咪覺得呢啲係好咯，因為啲嘢美式化啊嘛。咁同埋就係、是、你又唔好成日跟外國勢力啊嘛、自己國家有自己嘅create 出嚟嘅節日啊咁樣咯，即係係啊。咁但係全部嘢都係鼓勵消費咯。 O K， 揾得出嘅。咁啊，翻嚟啦，講多少少啦，開第四節。咁啊，本來其實我又想講下另外一本書嘅，因為啱啱頭先都講過《戰南俱樂部》，咁又介紹一本咧，即係 中國喺國內咧有一本另外一本書啦，即係呢本都多年前都睇過嘅，唔係新書咁啊，叫做《存在與荒謬》嘅。咁呢本書咧就係、是、作者咧就係、是、叫做潘瑞銘啊，潘瑞銘、嗯，潘瑞銘咧就係、是、教授嚟嘅，我哋叫佢做潘教授啦。佢係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嘅社會學教授嚟嘅。咁啊，呢、這個禮拜其實有一單新聞都同佢有關嘅，就係、是、咧，佢出名係乜嘢咧？就係、是、嗱，佢出嗰本書叫做《存在與荒謬》啦。咁同埋咧，佢咧就係、是、花咗好多時間，超過十年咧，就係、是、研究中國嘅皇室事業嘅、包括妓女啊，包括中國嘅紅燈區點樣引申出嚟啊，咁嗰本書都係講同呢啲嘢有關。咁呢個禮拜有一單即係新聞同佢有關咧，就係佢嘅長期咧，佢就透過呢、這個中國嘅科技局啦，呢、這個係直屬國務院嘅，咁啊攞到呢、這個就透過一個即係就攞到一啲研究嘅經費嘅。 係。 咁但係今個禮拜咧就cut 咗佢，咁 cut 咗佢嘅原因 咧， 就話佢咧，因為條數唔清楚，好多嘢咧就喺呢十年裏面咧，佢嘅研究裏面咧，就好多費用嘅報銷咧都係烏哩烏套，冇呢個發票嘅，冇攞發票嚇，或者咧就你唔攞發票，你都揾啲即係收錢嘅，整翻個身份證副本啦咁樣，咁咪呢兩樣嘢佢都係做唔到嘅，咁呢個可以理解啊，因為佢做嘅係妓女嘅研究啦，佢喺過往嘅十年咧就做咗做咗1132個小姐嘅訪談嘅、，OK， 即係中國嘅小姐嘅訪談啊，咁仲有做咗239個媽咪嘅訪談，仲有212個嫖客嘅訪談嘅，就當中可能有 吊埋頭啦， 係啦，咁就咁，所以佢喺做呢啲研究嘅時候就好難去做好多報銷嘅，咁呢本書其實咧就。點解都幾值得推介呢？就係、是、其實你可以用一個比較嚴肅嘅其實本書幾有娛樂性啦，但你可以用一個好嚴肅嘅角度去睇嘅。同相對同好多好多年前，我諗你都聽過另外一本書嘅好出名嘅，叫做《中國農民報告》嗰本書咧，係講呢個三農嘅問題啊，講中國嗰個農民嘅用一啲好多好多嘅個案啊，去講出中國嗰個農民問題咧。嗰本書咧係差唔多嘅，咁佢呢本書咧又係咧就係、是、講好多中國嘅妓女嘅問題啦，咁同埋就係佢亦都係唔係話一本叫雞指南，或者就話俾你聽叫雞有幾開心，佢反而係真係可以即係你睇完之後係可以答到你好多問題，就係、是、話中國點解會有妓女呢？咁咪話佢都講過，就係話佢喺佢未做研究嘅時候呢，佢都係覺得同普通人一樣覺得就係、是唉，中國有妓女就因為好多中國農村嘅人窮啦，又或者仲有好多逼良為娼嘅情況啦，等等啦。但佢做完曬成個報，即係做咗十幾年研究之後咧，佢發覺咧，基本上可能同呢兩樣嘢冇關嘅。係啊，第一就係佢話佢做咗十幾年嘅個案啦，佢大部分喺東莞同埋喺四川做嘅，咁就佢幾乎接近零啊，揾唔到一個個案咧。是逼良為娼嘅，即係由九十年代開始去到2010年打後咧，佢都揾唔到一個個案咧，係你嚴格上講佢係一個逼良為娼。咁同埋窮嗰個咧，亦都要睇下咩階段，早期咧就都係好多係農村會走出嚟做小姐啦。咁但係咧。佢就話，即係其實到到九十後嘅世代咧，嘅中國嘅年青人咧，好多去到東莞揾食咧，其實佢根本冇窮嘅，即係冇窮嘅現象嘅嚇、即係佢曾經講過咧，就係佢話佢曾經見過喺有一間即係喺一間卡拉 OK 度咧，佢見過有一啲 喺個小姐嘅休息室見到有一啲規例咧，就整咗出嚟啊。譬如話就係話不准即係叫不准嗰啲小姐不准搶客人嘅酒飲啊，或者搶客人嘅歌唱啊，又或者係不准打客人啊。咁佢覺得點解會有啲咁嘅例咧？咁佢後屘就同間卡拉 OK 去了解咧，就發覺咧，佢話譬如話特別係九十後嘅咧，已經好多係覺得即係。點講咧？係為興趣而，即係為咗好玩啊。OK， 未必真係淨係為錢而去做去從事呢一個行業嘅。咁同埋咧就係佢有好多獨到嘅睇，好多特別嘅睇法嘅。即係嗰啲睇法就係譬如話，阿潘教授就覺得咧，中國嗰個妓女嘅問題咧係個問題唔係喺。即係最主要嘅問題係喺政府長期禁槍嘅呢下度，佢話根本佢冇去即係個政府 冇正視過， 政府冇去正視過成個問題嚇。譬如話包括即係你一路只係去禁即係禁止嫖娼啦，咁但係你冇將槍技去規範化佢啦，同埋去正視呢個行業嘅存在啦。咁佢有提出好多即係好多理據啊，同埋就譬如講翻早期九十年代啲紅燈區啊，即係講緊啲喺每個地方啲鎮啊、啲市啊，點樣去支持呢個行業啊？嗰、那個隱性嘅 GDP 啊，嚇真係即係係真係有呢個帶動。咁所以其實有好多鎮有好多市就開好多所謂叫做佢就唔係叫開發區啦，叫佢做叫做紅燈區，叫做開發區啦。咁但係嗰啲開發區咧，譬如早年嘅畸形之處就係話，你可能見到個開發區根本 冇開發過， 冇工廠嘅。OK， 甚至即係有啲開發，呢個我哋就好清楚啦。即係有啲開發區其實係美其名叫開發區，咁但係咧就點解咧？其實就係因為其實係將嗰個土地用途去改變啊。譬如話，你本身有好多以東莞為例就係啦，你本身好多係農地嚟噶嘛。OK， 咁但係如果你長期你淨係鼓勵個農業嘅發展 ，OK， 你作為一位鎮長，你係冇乜肉食噶嘛，係咪先？咁反而如果你作為一鎮長就會點咧？你就會鼓勵你嗰班村民 ，OK。不如將你啲地咧，喂而家搞經濟改革開放噶嘛，咁你咪將啲地咧全部改曬佢，唔好耕田啦，全部咧改曬佢起廠房啦，或者搞一啲小商業啦等等佢嘅嘢，咁然之後咧，咁大家都好咯，咁仲好多時個鎮咧就。只係會出錢出嚟就做可能做啲馬路啊之類咧，嗰啲咧就由鎮去負責啦。跟住然之後咧整走曬你啲農地之後咧，鏟曬啲農地咧，佢就然之後你就要強迫你咧，就要你自己就要抌錢出嚟咧，就起屋啊、起城啊咁起好多嘢。咁但係你發覺嗰、那個咁，然之後咧就開始咧就將嗰個範圍就叫做開發區啦。你叫做開發區之後咧，你發覺咧可能打後好多年咧。你都發覺唔多，冇乜工廠喎，冇乜工廠之後，咁嗰啲人要生存噶嘛，咁佢慢慢係點咧？佢慢慢咧就喺嗰度咧，佢就搞一啲做即係小嘅商業啦，例如啲乜嘢咧？ 按摩店 都未係，譬如最初可能就要搞士多啦 ，OK 喺士多咧門口有啲。好撚爛茸茸嗰啲士碌架台咧，咁啊俾人打波嗰啲啊，咁啊就擺架電視，咁啊夜晚啊俾啲外來民工睇下電視啊，咁樣開始搞小商店，搞呢啲小事多，然之後跟住咧就慢慢咧就跟住落去下一步咧就會都未有工廠就開始就有夏薩特講嗰啲嘢啦，就係啲黃色嘅事業就開始走出嚟啦，譬如啲木竹啦， 按摩店啦， 或者卡拉 OK 啦，嗰啲咧就會慢慢就走出嚟，咁然之後咧。個開發區其實咧，尾就會變相，其實慢慢就會成為一個即係紅燈區啊。咁然之後就好多隔離鎮啊，或者仲有香港啲人啊，咁就會上去咧。早年咧咁就上去嗰度就會消費啊。咁佢形成咗一個，即係一個消費模式出嚟嘅。係咁然之後咧，亦都幫到嗰個地方個經濟發展噶嘛。咁然之後就呢啲就所謂嘅隱性嘅 GDP。咁呢本書其實成本書係即係就會講好多呢啲，即係成個有嘅好有中國特色嘅黃色事業啦。譬如話佢亦都喺入面你會揾到一啲，譬如佢訪問過一啲卡拉 OK 嘅老闆啊，或者媽媽神啊。 喺唔同嘅年代點樣去揾呢啲揾呢個女仔去做、嗯、從事呢個行業啦。咁、嗯、譬如即係譬如話啲佢講得好有趣嘅，即係我唔知點樣複述。譬如話佢講緊呢啲老闆點樣去同啲女仔講，就係話嗱。你第其實你每你可以唔使嚟呢度做住㗎，嗱你以前真係咁樣㗎，譬如喺啲髮廊咧，啲門口咧，你見到有多早年九十年代初，你見到啲髮廊好多時候咧，你會見到佢話門口坐曬好多女仔度，其實嗰啲女仔咧係未入行嘅，咁嗰啲老闆咧好多時咧就會用呢個手法咧，就係、是、譬如話叫佢嗱你過嚟坐下先，睇下呢度個環境先，咁然之後佢慢慢導你嘅，啲老闆可能就同啲女仔講就係同啲年輕嘅細路女講就嗱你睇下嗱。你出嚟都係其實係揾份工啦，揾份工第日你又想去揾個人嫁啦。嗱，你睇下呢度每一日嚟呢度幫襯嘅麻甩佬，其實佢哋翻到屋企都係一個好丈夫嚟噶，佢喺佢哋嘅細路心目中都係一個好爸爸嚟噶。咁所以第日其實呢樣嘢冇乜嘢相干噶，第日你其實揾到個老公，個老公都係咁樣滾噶啦。咁所以即係你今日做呢行係冇乜問題噶。咁即係用一個即係將佢嗰個道德標準去降低嗰樣嘢咧，嚟等佢去入行啊，甚至就係、是、譬如話講到妓，即係講到呢個中國嘅做小姐嘅呢班性工作者個 係可以救國嘅咁啊。 又冇咁偉大嘅，即係佢哋 喂 GDP 保辦可能有去揾喎， 佢用呢個方法嘅。咁啊，仲有譬如講啊，即係又講下佢哋嘅所謂雞頭啦，即係譬如話每一個小姐其實有好多個雞頭啦，啲雞頭其實係都係其實喺中國雞頭嘅意思其實咧好多時就係講嗰啲我哋香港講嘅咬老院啊。食軟飯嗰啲人，咁佢就話，即係譬如話，佢亦都訪問過好多啲個案啦，同大家分享，譬如話一個小姐咧有六七個雞頭喎，咁佢亦都知道嗰啲，佢話你同個小姐傾偈，個小姐係知道，即係佢就問佢你點解揾埋咁辛苦揾埋啲錢，係要走去貼呢啲咁嘅貼仔咧，嚇咁啊，但佢哋就話俾你聽，因為我哋感情生活空虛咯，嚇咁我哋冇乜要求㗎，其實每一日個雞頭同我哋講聲，即係。我愛你咁樣，咁我就好心甘命抵咁樣俾錢佢使。我都知㗎，我俾咗啲錢佢，佢又去走去貼第二個噶嘛。咁即係佢話嗰個雞頭同小姐嘅鏈咧，係好複雜嘅。譬如話一個小姐可能養幾個雞頭，而每一個雞頭咧又有好多個小姐嘅喎。咁所以咧，即係一個 network 咁樣。咁所以呢本書係 咪 係 一個食物鏈咧？其實 係啊，類似係咁啊。呢個即係呢個係好成本書係好有興趣，好有好得意啊。譬如話，仲有就佢其實亦都唔係好奇嘅，即係佢講翻佢點解最初嘅時候係走去。研究呢樣嘢咧，咁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就學術啲咧，就係咧，其實因為佢都有做一啲中國嘅艾滋病嘅研究，咁所以咧就去研究妓女啦。咁但另外一個咧，就係咧，佢就講翻咧，就係、是、好有趣嘅，就係、是、因為佢九十年代咧，佢就開始有啲同佢喺文革，即係潘教授文革嘅時候嗰啲。兄弟咁有啲又開始已經喺九十年代富起嚟啦，一個小暴發户咁啊，然之後咧就大家聚翻嘅時候咧，就成日都係去呢啲卡拉 OK 嘅地方咧就飲酒啊，咁佢開始就發覺，咦呢個 industry 係好有趣，咁所以咧後屘咧佢自己就上咗癮啊，咁所以好多佢話好多記者成日問佢，佢話你究竟真係有冇嫖過咧？咁佢話呢個問題我係唔會答你嘅，佢話我話冇，你又唔會信我噶啦，我話有。我又覺得我自己講唔出咁樣，所以佢好撚有趣呢條友。咁譬如佢講艾滋病，佢講艾滋病嗰 part 都好有，即係好有好有見地嘅。即係譬如話，佢話中國嘅個政策係成日錯咗嘅，就係將嗰個艾滋病嗰個責任咧，防艾滋病嘅責任咧，擺曬喺呢啲小姐度嘅。即係譬如話成日叫即係強迫佢哋，譬如話用好多措施去強迫佢哋，即係要啲陰客去用避孕袋啊咁樣。咁佢話其實實際上又行唔通啦，同埋就係話其實譬如話你成日嗰個艾滋病喺小姐嗰度做教育咧，其實係多年都失敗嘅。佢嗰個解釋就好有趣，佢就話你要諗下。一個山長水遠喺外省嚟到東莞揾食嘅 女仔 ，OK， 你要諗，你要切身處地啊，即係又好似切身處地調轉嚟講 ，OK， 乜調轉嚟，即係你喺佢個立場，你諗下佢其實最擔心嘅，佢最關心嘅係乜嘢先？佢話係啦，冇錯啦，佢話第一佢其實好勇嘅喎，佢話中國每一個呢啲咁嘅年青嘅女仔真係好勇喎，身無分文啊。成日穿州過省，成日譬如話啲姊妹話俾佢聽啊，邊度呢排多，即係呢排旺啊，咁佢就會去嗰度，即係佢完全唔諗後果嘅。佢第一佢好勇嘅，咁佢去到佢每一個地方，其實佢揾食，佢第一樣最關心嘅就係賺錢啦。 嗯。 第二樣嘢佢關心嘅就係安全啦，但個安全係不包括佢嘅解讀就係不包括艾滋病嘅喎，喺小姐嘅安全嘅概念裏面咧，係只係擔心咧，又會唔會喺做緊生意嘅時候俾人打啦，或者被殺啦，又或者係會被人偷曬啲手機同埋啲錢啦，嚇係佢呢啲安全咧係小姐關心嘅。第三就係驚咩咧？擔心嘅就係咩咧？懷孕咯，嚇、 嗯、 就係、是、關就懷孕就係因為喂大佬自己都養唔掂啦，跟住仲有就係、是、通常如果一懷咗孕，佢哋要去做呢個人流啦，即係做墮胎啦。咁、嗯、你就喺做完墮胎之後咧，通常就因為中國嗰個做墮胎嘅措施有差啦，咁你可能會影響到跟住人流之後，你有好多身體上嘅副作用啊，後果，令到你最終係點啊？令到你最終係揾唔到食噶嘛？咁、嗯、你講嚟講去其實就係揾食。OK， 艾滋病咧對佢哋嚟講係冇任何嘅關心嘅，即係佢曾經試過做過個個案就係同一個小姐講艾滋病呢樣嘢，嗰個小姐調翻轉問佢就係話。佢話究竟咩叫艾滋病啊？咁跟住咁佢話咁佢解釋俾佢聽咩叫艾滋病啦、啊。咁佢跟住佢同佢講，佢話其實好危險㗎，佢會潛伏喺你個身體裏面㗎，唔係即刻發出嚟㗎咁樣。咁嗰個小姐就同佢講，佢話咁會潛伏幾耐？咁大約都兩三年㗎。丟兩三年你唔好同我講啦，我下個月都唔知會唔會死咗啦咁樣，所以即係佢哋嗰啲態度係好撚過癮嘅。咁所以即係佢講艾滋病呢一 part 又係好過癮咯。即係譬如佢講啲小姐點樣去同啲勸啲恩客帶袋咧，咁佢就話第一即係啲小姐嘅俾翻佢哋反應就係、是我哋有咩權有咩 power 去叫勸嗰啲恩客去帶袋啊？即係喺中國嗰啲恩客係又係嗰個性嘅防禦嘅措施，嗰個意識係好弱噶嘛，好薄弱噶嘛。嗯、即係譬如話一有妹嘅時候，佢真係可以袋都唔帶噶嘛。咁、嗯、所以即係譬如佢入面有舉過一啲個案，又係佢話就有一啲喺東莞嘅小姐咧，就係佢成日會去某一間酒店，而嗰間酒店咧就有四仔播嘅。咁、 嗯、 然之後咧，佢就同間四仔，佢曾經見過一個個案，有個小姐就好聰明，就係點咧？就係話佢就同嗰個酒店咧，即係有個默契，就長期都係租某一間房。咁然之後咧，就播某一啲嘅，幫佢播某一啲嘅四仔。嗰、 嗯、 啲四仔咧就係、是、個男主角通常都係帶袋嘅。咁、 嗯、 然之後咧，就當如果佢咁佢喺開工嘅時候咧，咁如果個恩客一唔帶袋咧，佢就會勸個恩客，佢話你睇下嗱，人哋鬼佬都帶袋啊，你不如帶翻個袋啦咁樣，即係會咁樣勸佢咯，即係用一啲咁嘅藉口咯。咁同埋成本書最後即係佢講出嗰個中國女性嘅悲哀，就係話好多時點解即係好多。好多時中國嗰個重男輕女啊，男女不平等啊，仍然係存在喺好多農村嘅社會咯。而呢個亦都係我哋成日都會喺大陸會見到嘅，就係話你從事啲木竹啊，或者係卡拉 OK 啊等等啊，用身體去用出賣身體去揾錢嘅，佢好多時都會係供緊嗰啲錢要攞翻去供佢嘅細佬啊，或者阿哥去讀書啦， 父母 啦，男仔有讀書啊，唔係只供父母啊，係供啲男供翻啲細佬啊、阿哥啊去讀書啦，啲女仔係唔值錢噶嘛，啲女仔就要出嚟即係去揾食。而最後咧就係佢個結論就係話，成個 即係成個呢個產業鏈，如果佢話即係佢做完曬成個嘅調查，佢自己個感覺係覺得咩呢？就係話根本個問題即係唔係出喺個，唔係話你每一年可以就係用禁用嚴打啊，用成去解決個問題。嗰、那個問題係個教育，同埋嗰個道德嘅必個淪喪啊，個道德 重男輕女個問題， 重男輕女又有啦，唔係啊，同埋就係話。根本佢喺呢班芸芸嘅小姐入面，佢根本揾唔到佢哋有一種出賣肉體嘅羞恥之心嘅，即係佢哋覺得就係屌喺佢哋嘅佢舉過一個例嘅喺上海就係佢話喺上海啲髮廊度咧，佢試過上海嘅髮廊有兩種嘅 ，OK， 一種就係真係剪頭髮，一種咧就係、是、就係幫你打飛機嘅，佢都有講埋。咁跟即係佢就話佢試過曾經做嗰個個案，就是、有個女仔，本來佢就係喺正經嗰間剪頭髮嗰間髮廊做隔離，然之後隔離嗰個鋪咧就係做打飛機嗰間髮廊。咁佢話佢見到嗰個女仔就係、是，如佢知道隔離嗰間原來係可以打飛機又揾多啲嘅，佢毫不考慮就已經走咗過去做，因為佢話呢個對佢嚟講佢覺得好詫異，因為即係佢見到冇人去諗過呢樣嘢係打飛機係有問題嘅。啊、 最緊要快錢、 啊、最緊要係啦，佢都係當一份工咁樣去做嘅，即係同佢喺工廠度做女工一樣。 先生， 我睇完本書嗰個共鳴係好大，因為我哋生活喺上面，我哋完全係理解。譬如喺東莞，喺東莞，其實即係早十年八年前當黃色事業好蓬勃嘅時候，你真係發覺做廠係請唔到人噶嘛。 嗯， 因為同埋啲人係翻唔轉頭噶嘛。我亦都曾經見過一個個案嘅，係好經典嘅。嗱，刁民啊，我知啊，嗰個就係、是、有一個女仔啦，好細個嘅啫，我諗係十七八歲到嘅啫。咁啊，好 cute 嘅。跟住就都幾受歡迎嘅。OK， 咁跟住然之後佢就長期就係做卡拉 OK 啦。OK。咁然之後咧，佢本來相安無事，一路都冇事。咁但係因為佢阿媽咧就喺鄉下過嚟東莞啦，同佢一齊住。咁後屘佢阿媽知道咗，咁佢阿媽就好嬲嘅，唔俾佢做咧，就話我而家嗱咁啦，就又夾住佢啊，就佢阿媽就喺間工廠度做工嘅，就夾埋個女咧就走去翻工。咁啊以為解決咗件事咧，係解決唔到，因為嗰個靚妹咧，係日日都唔會喺工廠度加班，佢日日根本冇心喺個工廠度做。晏晝兩三點咧，佢就會打翻電話俾佢啲恩客，OK， 就問下喂，今晚我嚟你度好唔好啊？使唔使啊？乜啦？佢又會走翻去做嗰樣嘢，因為佢翻唔到轉頭。點解翻唔到轉頭？因為個工資，佢喺佢心目中就係嗰個工資水平嘅啫。即係佢揾，因為佢可以揾得好多好多嘛。大佬，佢喺個工廠度可能一個月只係揾到兩千零蚊 ，OK， 但係佢出嚟搞一劑都起碼八百啦 ，OK， 過埋嘢可能有啲俾我成千佢啦，咁佢一個月，喂，佢一個月做十單啊，已經等於可能佢工作做五個月啦，咁呢個就係中國嘅嗰一班女仔嘅思維啊，即係如果你用翻同一個理論。就係、是、話你話俾一個香港嘅女仔聽，喂，其實你做雞咧可以揾多過你而家做 OL 咧三倍嘅人工啊！佢鬥巴勝利啦，係咪先？佢有個道德嘅底線噶嘛、 嗯？ 但喺中國最嚇人嘅一樣嘢就係冇噶，其實就係 揾到幾多先咁樣， 就係揾到幾多嘅。係 一個道理嚟， 好撚有趣嘅呢本嘢。 即係同一個道理嚟，就係話你三十年嚟嗰個經濟改革開放，成個國家係第一個目的就係向前看。係 啊， 即係你， 所以呢個就係呢個政權嘅不堪咯。 你用呢個 case 去 講開啊，講開呢個道德問題咧。我舊公司都有一個問題嘅，話俾你聽。咁我係做 IT 㗎嘛，咁樣呢就 check 個網絡嘅，咁樣呢就有一次呢就上去大陸我哋個 office 嗰度就 check 下佢哋嗰啲用機呀咁樣啦，即係問下啦，突然間見到一個即係 sales 啦，咁就坐喺部機嗰度見到佢，咦，點解佢有咁多個嗰啲咩淘寶 account 呀咁樣嘅，跟住就問一問佢啦，跟住原來佢打開之後呢，佢係賣緊嗰啲性商店啊嗰啲嘢嚟㗎喎。 係 即係佢完全覺得唔覺得有， 即係覺得好難為情㗎喎。 哦，就梗係唔會啦。 佢 係啊， 佢仲坐喺 喺中國開聖商店係唔係？喂， 佢覺得 其實都係一個愛國行為嚟㗎。 佢 因為你幫助到防止愛滋嘛，同埋性病啊等等嘢嘛。 即係嗰啲咩玩具啊嗰啲，即係嗰。最搞笑嘅個人事部覺得係冇問題啊， 冇問題㗎，係 啊冇問題，最多叫佢，你唔好喺呢度搞啦，你翻屋企先開檔啦咁樣。 嗯， 即係補充， 即係咁樣咯。 補充嗰啲，你用翻個 case， 即係頭先傑斯講呢個 case 佢講嘅就係，即係有點解話做咗咁多年嚟不上，就係話有好多荒謬之處，你等佢一樣嘢啫嘛。點解你會有三聚氰胺嘅奶粉啊？呢、這個唔明㗎嘛。 啊、 即係點解啲人會諗到嘅就係、是、喂？原來用呢個化學元素係可以過到個蛋白質嘅時候，你就會諗翻嘅係成個地方都係荒謬啦。而歸根究底嘅就係呢三十年嚟，佢只係用一個向錢看經濟發展嘅道理，但係個遠嘅教育係冇做過咯。 係啊，即係我諗你歷次嘅中國嘅運動。文革孕育出一代人啦 ，OK， 即係曾經可能相信過一啲理想，但係到最後打破曬嘅時候，原來發覺都係要向前看啦。八九六四嘅時候又係一代啦，話原來講理想係會冇命嘅，咁咪又繼續又係向前看啦。咁咪然之後個政權亦都係啦，因為希望你哋大家嚇唔好諗咁多政治嘅嘢，就發展嘅瘋狂去同你講發展係硬道理，咁你所以孕育咗幾代人呢，而形成到呢一個國家嘅畸形。 跟住個道德底線越嚟越低嘅時候，咪、 啊、 有嗰啲咩三聚氰胺啊嗰啲，你死你嘅事， 係啦、 啊，我賺到錢係我嘅，跟住有其他嗰啲嘢， 即係但呢條友冇辦法啦，即係喺呢個屬槍他年嘅呢一屆嘅， 係 呢一屆，唔係 最後佢 冇計。 啊！即係有啲人解讀過佢俾人 cut 咗個 budget 咧，就係、是、因為佢而家都正式宣布退休啦。佢話佢亦都唔想回應呢件事。咁好多人揣測咧，就係、是、因為佢喺本書入邊咧，因為其實佢唔止講呢啲嘢噶。佢亦都講到咧，就係嗰個東莞嘅黃色事業同呢、這個嗰、那個政府嘅貪污啊，形成一個咩嘅關係啊？咁呢啲嘢可能觸動到即係今時今日嘅政權嘅神經啦。咁所以咧就 cut 咗佢 budget 咯，就冇得俾佢做啦。 係 啊，最後其實佢本書入邊有一個好嘅幾有趣嘅問題咧，佢都提咗出嚟。我諗即係好多人都想知嘅。咁呢個都幾過癮，就係佢問中國。究竟有幾多小姐咧？嚇、這個問題咧，其實幾有趣。咁佢問過好多人啦。咁佢先講就係咧，好多中國人俾佢嘅答案都係話：哇，講到中國小姐，梗係多啦，冇一千都二冇二千都一千萬啦。OK， 即係一定係以千萬計㗎啦。咁佢咧喺入邊咧，我詳細又唔講啦。但係咧，佢其實咧就俾咗一個好理性嘅計算方法出嚟嘅，然之後佢計到最後嗰個答案咧，就係、是、大約係300萬到嘅啫。咁佢就其中佢有一個即係佢一個 concept 嘅，佢就話大家覺得中國嘅雞好多咧，其實係一個錯覺嚟嘅。佢話其實你佢話佢哋用咗佢有一本書入面有提嘅，就係佢用咗好多好科學性嘅嘢。首先就係、是。因為你如果你要計中國有幾多小姐，你就要計埋中國有幾多嫖客，同埋咧，譬如話仲有佢亦都詳細去分析過究竟每一個中國嘅小姐平均係接幾多客嘅。咁譬如話亦都係好多人嘅錯覺，就是、以為每一個小姐咧喺中國咧接客咧都好多嘅。其實咧佢喺本書入面有一個好詳細嘅 formula 計咗出嚟咧， 用翻 demand supply 佢係大約拉翻雲咧中國從事小姐嘅，其實冇大家想象中揾得咁多錢嘅，係、大約平均每兩日先可以接到一個客嘅。佢嗰個咧我有少少認同嘅，因為咧，即係佢就話你唔好攞一啲特別嘅個案出嚟比，當然有啲紅牌阿姑啦，但係譬如話你攞翻東莞啦、髮廊咁樣計嘅就知嘅，咁呢個我真係認同嘅。你喺髮廊嗰你見到咧，大部分嘅歲月嗰啲髮廊嘅阿姑咧，全部都係得個坐字嘅啫，唔係成日有得俾你開齋嘅。咁你要一個客仔入去90幾人爭啫，大佬你唔係成日可以開到齋。咁但係佢係幾得意嘅，即係譬如佢好學術性㗎。譬如佢話嗱，首先你要計呢條數，你要先定義乜嘢叫做小姐。OK， 佢話如果喺國際女權主義裏面咧。脱衣舞你都可以計做小姐咁，所以你首先要計呢條數，你要先定義咩叫小姐，或者就係二奶你又計唔計呢？ 係二奶其實都係以性去牟利㗎嘛，咁所以二奶你又計唔計咧？呢啲嘢你要搞清楚嘅。咁佢話仲有就係、是，佢話咁你做咗啲乜嘢你先定義佢係小姐咧？譬如話三陪嘅佢，但係佢係木魚，佢唔上床嘅，咁你又計唔計佢係小姐咧？又或者佢嗱佢同男人冇性交嘅，佢淨係打飛機嘅啫。咁打飛機嗰啲又計唔計係小姐咧？所以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咧，佢係全部要理清好曬，然之後先至計條數，再包括埋嫖客究竟佢預計有幾多？咁然之後咧，佢就計咗條數出嚟。中國咧，佢係大約咧，呢、這個計到大約2010年到啦。是大約是有300多萬嘅啫，呢個係比我哋想象中係少好多嘅。咁你呢個就睇你認唔認同咯。係啊， 嫖客有冇講話嘅？ 有啊，佢個訪問好多嫖客㗎，其實有好多，仲有好多古仔嘅。不過即係我諗唔好逐個講啦，由翻自己去睇啊。咁本書其實好撚平㗎咋，你但係上海大龍記住書名《存在與荒謬》。我覺得一本咁精彩嘅書，你覺得值幾多錢啊？ 嗯，我啊， 大陸講書， 大陸啊，叫你講人民幣， 係 人民幣啊，100咯， 100蚊 ，OK， 100蚊你可以買5本， 哇， 4蚊一本嘅啫，哇，所以你話喺中國做知識分子係幾咁幾咁卑微啊嚇，咁、所以你刁民流係幾咁啊， 好貴，OK， 佢嗰本書都冇乜做學術研究啊， 係嘛？好啦，咁、節目時間係差唔多噶咯，仲有咩補充？ 咁就等我諗先，最後少少嘢啦，係啦，大家。如果訂阿牛本書嘅話，就 email 翻 magazineproduct@gmail.com 啦，記得題目寫翻智南俱樂部啲名啦。 啊，仲、okay? 有啊，你哋要求寫簽名嘅話咧，你要註明啊，唔該啊。 嗯，係啦，係啦，係啦。咁啊，第二樣嘢就係應該今個禮拜嘅北上係暫時嘅free嗰個嘅 免費下載，頭先提咗啦，係啊， 今晚係今晚 係啊，係啊，係啊，咁準時喺11月1日小光棍節出嘅我哋咁 啊。你唔好咁講啦，老一點啊，你真 係過咗四點，11月2日咯， 11月2日， 好啦好啦 ，OK， 好，咁啊係咁多， 好啦，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再見啦， 拜 拜拜。 这么一天。 活在，浮在暖暖臂弯中，回味亦觉精彩。千个乐又像喝彩撞来，曾全部受你主宰。